天天相伴到永远， 我要谢谢你，我的好。

的洋芋。 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，海边有个漂亮高秀美，只打电话不常见面，我好想念，不知他会在哪个海边。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，海边有个漂亮高秀美，只打电话不常见面，我好想念，不知他会在哪个海边。 最美丽，爱情绝对是个奇迹。